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，第七章，衣柜里的伯格特，第21集。哈利打了个冷战，然后左右看看，希望没有人注意到他。许多同学都紧闭着眼睛，罗恩在那里喃喃自语， 把他的腿去掉。 哈利很清楚那是怎么回事，罗恩最害怕蜘蛛了。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？ 卢平教授问。哈利感到一阵恐慌，他还没有做好准备。怎样才能让摄魂怪看上去不那么吓人呢？但他又不愿意请求老师再给他一些时间。别的同学都一边点头，一边挽起了袖子。 那位，我们都往后退。 卢平教授说。 给你留出一块空地来，好吗？我会把下一个同学叫上前。好了，大家都退后，给纳威腾出地方。 同学们都退到了墙边，只留下纳威一个人站在衣柜旁。他脸色苍白，看上去非常害怕，但已经挽起了长袍的袖子，举起魔杖，做好了准备。 我数到三，纳威。 卢平教授用他自己的魔杖指着衣柜的门把手说道， 一、二、三，开始。 卢平教授的魔杖尖上射出一串火星，击中了球形的门把手。衣柜的门突然洞开，长着鹰钩鼻的斯内普教授气势汹汹地走了出来，眼睛恶狠狠地盯着纳威。纳威连连后退，手里举着魔杖，嘴里却发不出声音。斯内普一步步朝他逼来，一边伸手到袍子里掏魔杖。 花军！ 纳威尖声叫道。猛的一声脆响，像是抽了一记响鞭，斯内普脚步开始踉跄。只见他身穿一件带花边的长裙，头戴一顶高帽子，帽子上有一只被虫蛀过的秃鹫，手里还提着一个红色的大手袋。同学们爆发出一阵大笑。伯格特停住脚步，似乎被弄糊涂了。卢平教授喊道， 帕瓦蒂上。 帕瓦蒂神情果断地走上前去，斯内普转身朝他扑去，又是啪的一记脆响，斯内普不见了，原地站着一个血迹斑斑裹着绷带的木乃伊。他那没有目光的脸转向了帕瓦蒂，拖着双脚一步步地慢慢朝他走去，僵硬的胳膊也举了起来。 滑稽滑稽， 帕瓦蒂喊道。木乃伊脚下的一条绷带散开了，木乃伊被绊住，扑通栽倒在地，脑袋滚到了一边。 西莫！ 卢平教授大喊。西莫从帕瓦蒂身边冲上前去，啪，木乃伊不见了，出现了一个女人，黑黑的头发拖到地上，脸像个骷髅，泛着绿光，是个女鬼。她把嘴张得大大的，顿时怪异可怕的声音在教室里回荡，是一种尖利的长叫。哈利听得头发都竖了起来。 滑稽滑稽， 西莫喊道。女鬼发出一种粗哑刺耳的声音，一把抓住自己的喉咙，她的声音消失了。女鬼变成了一只老鼠，追着自己的尾巴直转圈，然后啪变成了一条响尾蛇，扭动着身体在地上爬，然后啪变成了一个血淋淋的眼球。 他已经糊涂了， 卢平大声说， 我们成功了。迪安， 迪安冲了过去，啪，眼球变成了一只被割断的手。他突然翻转过来，像螃蟹一样在地板上嗖嗖地爬行。 滑稽滑稽， 迪安嚷道。一声脆响，那只手被夹在了老鼠夹里。 太棒了，罗恩，轮到你了。 罗恩跑上前去，啪，好几个同学尖叫起来。一只足有六英尺高，浑身长满毛的大蜘蛛朝罗恩逼了过来，气势汹汹地张开了他的钳子。哈利一时还以为罗恩被吓傻了，接着 滑稽滑稽， 卢恩吼道。蜘蛛的腿顿时消失了，他在地上滚来滚去，拉文德布朗尖叫着躲开，最后蜘蛛停在了哈利脚下。哈利举起魔杖做好准备，可是 看这儿， 卢平教授突然喊道，抢先一步上前，啪，无腿的蜘蛛消失了。同学们都慌乱地东张西望，看他跑到哪儿去了。他们看见一个银白色的球悬在卢平教授面前，卢平教授几乎是懒洋洋地说了句 滑稽滑稽， 啪， 那位上前来把他干掉， 卢平教授说。这时伯格特已经变成一只蟑螂落在地板上，啪，斯内普又回来了。这次纳威信心十足地冲上前去， 滑稽滑稽， 他喊道。他们只瞥见一眼斯内普穿花边长裙的模样，纳威就发出一阵响亮的哈哈大笑。伯格特顿时爆炸，变成无数股细小的烟雾消失不见了。 太棒了， 卢平教授大声说，全班同学热烈鼓掌。 太棒了，纳威，同学们都做得不错，让我看看，给每个制服了伯格特的格兰芬多同学加五分，给纳威加十分，因为他制服了两次，再给赫敏和哈利各加五分。 可是我什么也没做啊， 哈利说。 刚开始上课时，你和赫敏正确地回答了我的问题，哈利， 卢平教授轻松地说。 每个人都表现很好，这堂课上得很成功。家庭作业，请阅读关于伯格特的那一章，再用简单的话概括一下，星期一交，就这些。 同学们兴奋地交谈着，离开了教工休息室，但哈利却感到闷闷不乐。卢平教授故意不让他去对付伯格特，这是为什么呢？难道是因为他看见哈利在火车上晕倒，就以为哈利没有什么本事？难道他以为哈利还会再晕过去吗？不过，其他同学似乎没有注意到什么。 你们看见我怎么拿下那个女鬼的吗？ 西莫嚷嚷着说。 还有那只手。 迪安挥舞着自己的手说。 还有戴着那顶帽子的斯内普。 还有我的木乃伊。 真不明白，卢平教授为什么会害怕水晶球呢？ 拉文德若有所思地说。 这是我们上过的最好的一节黑魔法防御术课，不是吗？ 罗恩兴奋地说。这时他们正走回教室去拿书包。 他好像是个很不错的老师呢， 赫敏赞许地说。 但我希望我也有机会对付那个伯格特。 嘿嘿嘿，他在你面前会变成什么呢？ 罗恩笑嘻嘻地说。 是一份没得着满分，只得了九分的作业吧。